各位城寨的观众大家好，又到星期三广场的时间了。那就星期一二呢就有多少呢都是讲香港的时事啦。那星期三呢就会翻翻一些的学术性的题目，亦都呢就希望能够在时事的表象背后呢是可以找多些的发掘多些深入些的一些观点和睇法跟大家分享这样。咁啊，啱啱準備呢個節目嗰時咧，亦都睇到傳媒嘅報道咧，就係、是、我認識嘅一位朋友林文忠，就係、是《蘋果日報》嘅呢、這個羅偉光被捕之後嘅副總編輯咧，咁咧就係、是、亦都俾呢個國安警啊，就係、是、拘捕，咁咧就而家就未仲仍然咧就係、是、扣留當中，呢、這個指就係話涉嫌咧就係勾結外國勢力，咁啊同張劍雄嘅呢、這個指控咧係，我諗係同一宗案嚟嘅。咁啊，呢個打擊面究竟有幾大咧？咁我估計咧就名單相當之長嘅，就按需要一路咧就係擴大。咁點解咧？就因為嗰個一年嚟啊，國安法嘅所謂震攝效果啊，諗住一出就呢個大家噤若寒蟬咧，就未達到呢個效果。咁啊，《蘋果日報》唔單止冇收聲啦。咁而家就用強迫嘅手法啦，咁仲有就係區議員呢就放風出嚟呢，用追薪嘅方法，最終究竟追唔追都唔知，但係呢就實際用呢個政治嘅手段去逼佢哋辭職，推翻呢個2019年11月底嘅就年底嘅呢個選舉嘅結果，實際上係一次差唔多遊勝嘅政變，係將市民呀一人一票選出嚟嘅呢個代議士呢，就係、是、用一種咁樣嘅政治威嚇告到你破產的方式呢，就去逼他們辭職，那結果200多人辭的區議員辭職，那在香港歷史上都是首次來的其實。但是因為這些重口味事件就無日無之，大家已經去到的地步呢就是反應麻木了。那麻木之餘呢亦都是令到中共的震攝效果達不到的，因為大家都沒有反應的，其實已經是就是因為那個每一日都是這些新聞，咁所以呢就為咗達到嗰個震攝效果呢，就估計嗰個嘅一路恐嚇嘅手段，用呢個國安法嚟進行呢個政治恐嚇嘅手段呢，會變本加厲添。咁我亦都即係希望我認識嘅朋友啦，其實喺《蘋果日報》裏面好多都係我認識嘅朋友嚟嘅，咁就只可以講一句呢，係喺呢個時代下面呢，我十分之尊敬我認識呢啲人，是一個對我來說是一個榮幸來的，其實因為他們是企到最後尾那一刻是面對這個牢獄之災，那亦都是所謂的震攝效果達不到的原因是什麼呢？是因為你無論是時代革命這套電影的這個紀錄片的導演周冠威，包括在庭上面幫辯方唐英傑國安第一大案，所謂這個辯方的專家證人李立峰、李詠儀教授，還有就是《蘋果日報》裏面在最後尾仍然緊守崗位，包括現在身陷獄中的張劍雄、羅偉光，包括在之前的黎智英，亦都有被拘捕之後沒收證件的李平、盧峰，現在輪到林文忠，就是這個株連的名單可能就是相當之長。咁亦都係共產黨意料之外啦，我覺得係因為好多時候香港人喺中共眼中就係一班投機分子呀，或者可能佢哋接觸嘅建制派都係呢個 style 嘅，咁其他嘅反對佢嘅就係勾結外國勢力，係從來冇諗過人係基於自己嘅信念同埋出於自己嘅信仰去選擇。因為喺中共眼中呢，人嘅行為呢嘅動機呢只有一樣嘢，利益。所以呢就冇人係因為自己信念而去抗爭嘅，只係因為後面幕後有外國勢力指使嘅啫。所以喺佢哋嘅呢種嘅論述口中呢，係唔會處理得到而家香港人呢種狀況。咁硬嘅處理唔到，咁用咩呢？就用軟㗎啦。咁今集嘅主題就係講呢個洗腦 brainwashing。咁就大家知道呢，就最近可能見到香港幼稚園學生穿起八路軍，那些不是解放軍，是八路軍的這個軍服，抗日時期灰色的一粒紅星的，就是八路軍的軍服，那也是內戰時期共產黨的軍服。 咁呢就喺度呢就姚琦立喊啊，后面就係呢个嘅徐英伟民政事务局长同埋呢个嘅吴秋北咁样。咁我睇完呢张相之后呢就相当之震惊。即係除咗我睇过一段片係小学生模仿解放军升旗仪式之外，幼稚园学生呢个升旗礼模仿呢个解放军步操之外呢，咁就都冇乜特别嘅感觉当时。但见到呢个幼稚园学生扮演八路军呢，咁呢就都知道呢个时代就嚟緊啦。咁点解呢，就因为习近平作出一个好具体嘅要求，咁呢个要求我諗亦都系嚟到香港嘅，就系除咗呢个嘅头先我讲嘅呢啲红小兵之外呢，咁香港电台呢亦都就系播出呢个军方拍摄嘅一套长篇电视剧，叫做号手就位。咁呢就叫做呢个所谓军旅剧，实际上就系歌颂军事啦，当然系用火箭军即系导弹部队作为呢个背景，咁就搵到年轻偶像嚟拍。咁我哋昨日喺曹总嘅节目都有提到，就系嗰啲嘅军服啊、女明星张馨予啊等等嗰啲嘅骑呢情况咁样。咁林郑月娥当然加持啦，咁呢个新任嘅香港电台创作总监马俊伟呢亦都喺度促销喎。咁就话哎好犀利嘅，中国嘅影视制作已经进步咗好多啦咁样。无疑技术层面当然就比以前白毛女啊、智取威虎山啊嗰、那个年代就进步咗啦，但意识形态嘅落后其实係冇改变过嘅呢样嘢。无论着係 LV 好，着 DNG 都好，或者孭住个斜孭袋系呢个 LV 都好，脚踏呢个 Gucci 嘅呢个 Lover 都好，实际上就一阵柒味讲完㗎啦。咁所以呢就香港电台就变身推销呢个红色基因嘅电视剧啦。咁因为大家知道啦，中国共产党呢就所谓嘅历史论述有三种，党史、军史同国史。咁即係话用共产党嘅角度自己共产党嘅历史啦。第二就係军史，就係解放军嘅历史啦。第三就係先至轮到中国嘅历史、国史。咁党史行先，跟住军史，跟住国史。咁呢个嘅红色基因就係讲緊呢啲嘢啦。咁点解呢，就係习近平喺2021年嘅5月啊曾经讲过，就係咩呢，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咁我就身为习近平思想学习小组嘅组员，跟阿曹总学嘢，咁呢就我嘅 iPad 里面呢一按个 screensaver 就会弹出嚟㗎啦，就係、是、习近平嘅金句。咁希望就背得切，第二时好似黑社会咁每一次做节目嗰阵时交首诗出嚟先咁样。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咁呢个呢就习近平嘅要求，咁所以香港党化教育就会出现啦。咁党化教育就係佢嘅 brainwashing 嘅洗脑嘅其中一个方法。咁今集嘅洗脑啊，咁喺学术上呢就係同一本书有好大关系嘅。咁首先 brainwashing 呢个字係点嚟嘅呢，即係讲少少历史啦又要。咁话说喺呢个韩战啊，喺50年代初韩战爆发之后呢，咁被俘嘅美军呢就大家交换战俘，咁就释放呢个美军。咁然后美国嘅军方发现呢，被共产党俘虏过嘅美军呢返去呢个军营之后，即係美方接收咗之后呢，成个人嘅思想性情都大变喎。不断呢捉住嗰啲其他嘅军人讲共产党点好点好啊，佢哋点咁伟大啊，点样为呢个伟大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啊咁样。咁好啦，当时美国嘅军方就好担心啦，究竟喺当时嘅呢个所谓嘅冷战下面啊，竟然系美国嘅军人喺被俘之后唔系要去誓死抵抗咬牙切齿好似 Rambo 咁样嘅咩，点解会喺战俘营出返嚟之后变成共产党嘅大外孙呢咁样。咁於是呢就開始就請一啲科學家、心理學家去從事呢個研究，咁亦同香港有關嘅。咁呢本最經典嘅洗腦研究嘅作品呢，就係嚟自當時嘅一位嘅呢個心理學、精神病學家1961年發表嘅，叫做 Robert Lifton。 Robert Lifton 呢本書就係 False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講到明就是研究中共的洗腦，就是 Thought Reform 就是思想改造，同埋呢個 Totalism 即係獨極權主義下面嘅心理學。咁佢嘅 case studies 係點嚟嘅呢？咁就同香港有關啦，就係佢係嚟香港去 interview 嗰啲被中共釋放嘅傳教士，同埋被中共釋放而係嚟咗香港嘅寒戰嘅戰俘喺香港進行嘅 interview。咁呢本書係1961年出版，是研究中共洗腦的经典作品，这本书影响了很多之后这个题材。因为以前大家研究洗腦是什么呢？苏联和这个纳粹德国。但是苏联和纳粹德国的思想改造呢，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改造呢，是有比较大的分别。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改造呢，就是它不是叫做洗腦，当然它叫做思想改造或者再教育。咁係由呢個嘅喺延安30年代喺延安邊區發展出嚟嘅一套方法嚟嘅。咁呢套方法呢就充滿住中國人嘅特質，就同蘇聯模式或者納粹德國甚至係美國嘅思想改造嘅方法呢都好唔同。咁 brainwashing 係一個新嘅 terms 嚟嘅。咁就用好呢個所謂形象化嘅字嘅修辞，即係好似將腦袋裏面嘅思想重新清洗一次咁樣，即係去咗舊嘅然後再加啲新嘅嘢落去。咁但係實際上係咩呢？我覺得就係一種叫做嘅 manipulation， 我覺得係一種心理控制，心理控制術，我覺得。即係所以大家聽到 brainwashing 洗腦，就唔好將佢視為係一個好似好好特別嘅嘢。其實呢啲心理控制術呢，其實喺現代嘅廣告行銷啊、直銷啊，或者係嗰啲嘅逼你去買嗰啲 time sharing 嘅度假屋啊，或者嗰啲飯局妹啊，或者嗰啲睇醫生陪你睇醫生啊，帶你去做美容啊，呢啲其實都廣泛運用呢種嘅叫做心理操控術。咁今時今日香港呢，喺香港行走呢，我諗大大小小都好啦，一定要有呢一招防身，要認識 brainwashing 同埋心理操控術。就算你話、我唔驚，我性格相當堅強，好有主見嘅，我唔會受呢啲影響。你唔受影響，唔代表你嘅細路唔受影響，唔代表你嘅親人、你嘅父母唔受影響。如果你嘅父母受影響，就家嘈屋閉；你嘅仔女受影響，仲大鑊。人生規劃作出錯誤決定，翻咗大灣區就業，咁你唔撲街？明明美國史丹福收你，你話我要翻去清華或者中呢個北京大學光華呢個商學院念呢個 EMBA 做阿馬俊偉嘅師弟，咁你唔撲街係咪？窩囤收你，你唔去咁樣。好啦，所以我就話呢個一定要有幾招出嚟行走江湖，就係認識呢個洗腦術，或者係中共發展出嚟嘅一種心理操控術。首先我就同大家帶返去大家呢個延安時代發生咩事呢。咁我在節目經常介紹南京大學黨史的專家高華教授已經過身了，一本作品叫做《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這個就跟史太林的縮反所謂的用暴力方式去進行思想改造是很不同的，這個是中共他自己發展出來的一套更加狠、更加毒的方法，更加深入。在史太林的縮反里面呢，就是以暴力作为后盾，然后强迫你接受这个苏共那套的意识形态，不接受的就拿去掰了。所以基本上是没有改造过程的，其实只有接受与不接受。那接受了的，那就成为自己人，那就可能在这个劳改营一段时间可能出回来。但是如果不接受的可能就猖獗。但是中共就很少殺人的，猖獗的。包括在延安里面最主要就殺了这个黄石薇，就是因为要转移阵地转移的时候就处决了黄石薇。但是很多在延安被批斗的知识分子呢，其实都没有处决的。包括这个东北作家萧军，只不过就是萧军身为一个文学家，在延安30年代之後，他人仍然繼續寫作，不過他寫作就是變成是思想檢討， 是寫足30年。這本書收尾由牛津香港牛津出版社出版，之後都不知道能不能夠再出到這些書了，就是叫蕭軍的《我的思想檢查》。一個作家一生人的光陰就是花在自我檢討那裡。好了，這種中共發展出來的洗腦術，它就是所謂因威並施了。嗱，呢個就同我求一陣間所講嘅理論好相似，佢係比較先進嘅當時嚟講。根據以色列嘅一個研究，專係研究恐怖分子嘅專家，咁咧佢嘅一個結果啊，呢個專家叫做 Ariel Mirari， 就係一個以色列嘅心理學家。大家知道以色列就係經常要同呢個恐怖分子戰爭啊嘛，咁所以咧就一路呢就去研究點解有啲人突然間會變成係明明一個正常嘅中產，突然間會變成係一個哈馬斯嘅炸彈人呢咁樣。咁背後有乜嘢嘅洗腦方法令到佢出現呢個改變呢咁。咁就係通過呢個研究，呢、這個 Ariel Mirari 嘅研究呢，收尾就發揚光大啦，就叫做隧道理論。隧道理論。他說任何的恐怖組織、邪教和獨裁政黨，其實他都會令到，首先令到那個被洗腦的人就是處於一個黑暗的隧道裡面，就是一個環境控制，我們叫做 environment control， 一個環境控制孤立了他先。那你留意一下，無論是 time sharing 的這個游說你去栽會籍，或者是這個健身中心游說你去栽這個超貴會籍，或者是美容套餐，甚至是飯腳妹，其實都是一樣的，就是將你放在一個孤立的環境，可能困在一間房裡面，可能是輪流來去這個疲勞轟炸等等。那首先就要 create 一個孤立的環境。那邪教是什麼呢？先將你的 social context 移除。social context 是什麼呢？就是你的 family ties， 家庭的關係，同齊，即是 peer groups，咁就話教呢啲邪教就會話俾你聽，嗰啲係壞人嚟㗎，你要返嚟呢度同呢啲我哋嘅兄弟姊妹一齊生活。咁嘅話呢，佢亦都係 create 咗一個所謂 tunnel 嘅環境啦，係一個隧道裏面 isolation 孤立。咁然後你喺個隧道裏面唯一就望到有光嘅，就係望得見嘅出口，佢會俾個出口你嘅，然後跟住一路引導你行去呢個出口。你越是走的話，越在孤立黑暗的環境裏面，你是望著那個光那個出口，然後你希望得到救贖，那個得到那個救贖那個點就可能變成一個人肉炸彈了。所以他是自覺自願地去做那樣東西的，不是被迫的，沒有被迫的。這些恐怖分子邪教包括是這個人民神殿教這個集體自殺的這個人民神殿教，在圭亞那都是的，幾百人集體自殺，一起服毒自殺，就是信那個教主的那些的理論。所以呢，這個第一步我記住，思想改造第一步呢，就會是一個孤立的環境。而這個孤立環境在共產黨裏面呢，延安當時就是一個孤立的環境，因為佢係冇辦法出入嘅，進出都係因為出面就有呢個蔣介石嘅西北軍嘅呢個剿共嘅部隊喺度。咁呢就喺裏面呢亦都係互相監視，大家唔容易離開呢個延安嘅。咁喺一個咁嘅困獸鬥嘅環境裏面，就令到每一個人都感受到嗰種嘅孤獨同埋孤立。同時再第二步孤立咩呢？就係信息上嘅控制，資訊自由嘅孤立啦。因為信息控制呢，就令到你冇辦法得到其他嘅信息來源，只有一種，就係佢話俾你聽嗰種洗你腦嘅人，譬如喺延安時代嘅中共嘅幹部，佢話俾你聽嗰個信息係唯一嘅來源，你冇辦法去核實，冇辦法去否證，亦都冇獨立思考嘅能力，因為你冇其他資訊自由嘅環境。所以呢個第二重嘅 isolation，在一個所謂的隧道環境裏面，不是只是 physically 離開你那個的傳統的倫理關係啊、社會網絡那麼簡單。第二步就是你陷入一個資訊上的孤立，只是 single source 單一的資訊來源。 咁呢个嘅方法呢就是令到你慢慢丧失咗一种思考嘅能力，或者叫做思考疲累症，唔再諗啦开始。好啦，咁跟住仲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令到呢一个洗脑嘅方式能够畅通无阻呢？咁样。咁喺头先我所讲嘅呢个 Robert Lifton 呢本书里面呢，其实佢就有讲到唔同嘅一种八个嘅方式，包括系咩呢，就系头先我提到㗎，譬如孤立嘅个人啦，控制你获得信息嘅机会啦，制造怀疑啦，在高压环境下面的重复传递高强度的信息啊等等这些。那收尾之后呢，在因为这本书是96几年的了，其实另外一本在这个2004年出版，影响相当深远的，就是一个同样是一个脑神经科专家，就是这个 Christine Taylor 的作品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 他就调回转，就不是从心理学角度去研究了，它是从脑神经科学去研究的，就是研究脑神经里面怎样真正的洗脑是怎样呢，就是令到不通过不断重复的信息去创造了你的神经元里面有一条特殊的通道，一听到这件事你就不会再思考了，形成了一条僵化的通道，就一听到这件事，哦，共产党就是伟大光明正确了，是变成一种条件反射这样的方式。而脑神经元里面呢，它是有这种能力去变成一条僵化的通道。当形成了神经元，形成了这种僵化的通道之后呢，它就不会再回转头是获得去重新反省和思考的能力。这个很恐怖，这个。即是说刚才我所讲 ,1961 年的研究里面呢，它是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即是譬如人陷入一种孤立的状态啊，然后就是怎样在这个孤立的状态下面，那就见到光啊，然后去行埋去那个引导去洗脑的目标那里啊，这样。这个是一个所谓心理控制。但是如果是一个神经创造了一条僵化的神经通路的神经元的通路呢，那这个就直情是一个所谓的脑神经的 damage 来的。被洗脑的人。咁究竟能唔能够复原呢，就要进行一个所谓反洗脑嘅过程啦。嗱，咁喺呢个 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 呢本书2004年有英文版有中文版嘅。咁Catherine Taylor 就係将神经科学同埋心理学两者 combine 埋一齐。佢就话人类大脑推理同埋认知嘅神经科学 Neuroscience 呢，係证明咗人嘅思想呢係会变化嘅，嗰个脑神经元。而呢種嘅腦神經元嘅研究生理學嘅發現係咩呢，人嘅大腦裏面有一啲嘅神經軌道，當有啲新嘅資訊同埋刺激嗰陣時呢，就可以打通咗呢啲神經軌道變成一啲嘅通路。咁而當一啲教條性嘅 language 或者 slogan 係反覆咁樣不斷灌輸入去人嘅大腦嗰陣時呢，咁佢哋嘅神經元之間就會形成咗呢條嘅打通咗嘅通道，是一条好畅通的通道，咁就变成咗一种类似条件反射嘅叫做自动想法啦，自动波啦，即係係唔需要啦，譬如好简单，一讲起共产党呢三个字就諗起抗日啊、伟大民族复兴啊、光明伟大正確啊、习近平啊，呢、这个点样领导呢、这个中国进入呢个全面滅贫啊、小康社会啊、挑战美国霸权等等呢啲咁嘅嘢啦，咁就自动思想啦，我哋叫做係唔需要諗嘅。一听到好似呢个巴甫洛夫嘅呢个经典实验啦，狗仔听到个钟声就会流口水啦。呢、这个就系所谓嘅神经元嘅特别通道，形成咗呢条特别通道之后咧，嗰、那个洗脑就变成系你嘅脑结构嘅一部分。其实呢个系我睇完呢本书，我喺读书好介绍过，其实当时系觉得好震撼，因为我一路以为咧，洗脑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的 mind， 即是心理操控术。但是如果它是一种神经科学里面的有证据证明的话，即是人的脑是可以 program， 只要在某个年纪啊，讲紧某个年纪里面反复这样进行一些教条式的口号的灌输，就可以形成了在它人生之后，就是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自动想法，个人的脑海里面某一部分 就好似 program 咗咁啦。咁再 format 咗個腦得唔得呢？咁樣係得嘅其實。但係就要相當長手尾。咁而呢種教條式嘅語言不斷咁樣蹦巴，佢嘅影響呢其實可以係隱蔽同埋不知不覺㗎喎。即係你冇一個所謂自覺性知道啊，我受咗佢影響啦咁樣。是不知不覺間進行的。咁所以我就話一陣間我再解釋點解香港電台會搵馬俊輝俾大家，就係咁嘅原因。咁呢個時候就係話呢種潛在影響咗人思考問題嘅方法同埋結論，其實就係一種長期洗腦嘅結果嚟嘅。今時今日我哋喺海外見到一啲中國大陸嘅出嚟嘅人，我哋總會覺得同我哋諗嘢嘅方式有啲唔同。點解呢？就是因為他們由細到大在接受了黨化教育的過程裏面，某一些東西是沒有了的，真的，某一些東西是沒有了的，譬如對人的信任是沒有了的。第二是什麼呢？是對人的懷疑是多了的，沒有個好人的，他們覺得個個都是仆街來的，包括自己人，是人和人是沒有信任的。那所以我就說這種是長期被洗腦 program 了之後出嚟，就算佢離開咗嗰個環境，唔喺中國大陸生活啦，實際上嗰個牆壁其實一路控制住佢㗎喎。點解呢？就係自從而家有咗呢個 WeChat 之後呢，有咗微博微信之後呢，其實佢哋思想上意識上佢哋嘅 peer groups 身處英國同加拿大美國都好呢，實際上佢哋嘅 mindset 佢哋嘅精神狀態仍然喺國內㗎。咁所以嘅話，呢種就係長期潛移默化之餘，仲可以再繼續通過互聯網呢啲嘅微博啊等等 ,WeChat 啊等等呢，去長期地將外國嘅中國移民而居咗外地嘅中國人繼續進行洗腦。你諗下呢個幾犀利。即係話美國有200幾個美國嘅海軍事基地住喺呢個世界各地，成為一個全球帝國。但係中國共產黨是有千千萬萬的人人肉木馬程式，是潛伏在其他西方國家，然後只要他一按掣，黨有任務交給你了，阿七他就會醒的了，個細胞然後跟著就會做事了，偷這樣偷那樣。所以我就說這個是一種長期的洗腦的結果出來的東西的。那些去外國的海外留學生，他同時是追求自己學歷，追求自己的改善自己生活，但是當那個掣一按了的時候呢，他就會去做一些在美國是違法的事，譬如竊取人家的機密啊、商業機密啊、hack 人家的電腦啊等等這些東西了。所以我就說這個，剛才我講了兩個 approach， 一個就是1961年韓戰的研究，所謂 brainwashing 的經典作品 Robert Lifton 的，就是這個關於是心理上的一些的操控方式。那這個心理上的操控方式呢，剛才我再複雜一次，複雜和大家溫習一次，就是他提出的，就是這個思想改造的所謂 Criteria for Thought Reform， 就是思想改造的8個準則，究竟個標準是怎樣呢？第一就是我剛才說了，隧道環境，社會環境的控制，控制環境和個人之間的資訊傳遞和溝通，造成和其他社會關係的分裂、割裂，譬如邪教，譬如在戰俘營，你沒有辦法在一個正常的這個關係的環境裡面存在，孤立了。另外就是學習班、勞改營、新疆的再教育營、隔離審查，或者現在將香港的初選啊，或者其他的人全部掟在監獄裏面啦、監禁啦等等的方式。好啦，第二是什麼呢？就是要用一個所謂的有某種主義思想的控制啦，就是要 create 一個至高無上的意識形態權威，一個偉大的領袖主義和思想，他有智慧和遠見是超越凡人的。大家知道是講緊誰啦？習近平啦。咁由他來指導大家的正確思想，咁呢種思想之所以喺作者眼中視為神秘呢，係咩呢？係因為佢超越咗真理，係絕對嘅真理嚟嘅。無論佢係金日成，無論佢係毛澤東，或者佢人民神教嘅教主，或者係萬森家族， 或者是这个 Jones, 或者是这个的埋元璋房等等，其实都是同一个 type, 就是超凡的一个千世而一出的领导人。好啦，第三是什么呢？他宣扬一种绝对的完美。他制造什么呢？就是制造一种绝对的黑白分明的世界。非敌即友的世界观。不是共产党的朋友，就是共产党的敌人。这个就是第三个 criteria, 在 Lifton 这本书里面。即是说当长期洗脑的时候，一个人的世界观是会截然黑白二分的。是不会再有什么宽容啊、包容啊这些东西的。所以你见到离开了中国大陆的移民去到海外都一样的，就是黑白截然二分的。因为这样才可以洗脑的，就是你黑白二分，对方就是邪魔，我就是正义，这样然后就要你走去正义这一边嘛。那然后跟着什么呢？这种敌我对立的情况就令到啊，大家要清楚分清楚所谓的边个是正边个是反，不要企错队，同埋咩呢？是要快啲企啱队，俾人企得快啲。咁样喺一个二元对立嘅世界里面，两条队你企边条队，咁佢就会通过利益分配嚟去俾嗰啲选择咗佢认为正確嗰条队嘅人。呢、這个先至係洗脑里面嘅关键部分。第四系咩呢？就係要罪疚感啦，羞耻感啦。香港之所以被共产党恨得牙痒痒是什么呢？就是他一路用这个手法去打击香港人的自信心， create 香港人的羞耻感。因为我们在殖民地鸦片战争之后被割让了，而香港人一路都没有反抗英国的管治，甚至怀念英国管治，所以才有这个1997年的恐惧，对主权移交的恐惧。中共就一路想强加一种羞耻感、罪疚感给香港人。因为你刚才我讲延安整风都是这样，你是要承认自己思想上有这个的反革命思想，或者承认自己是有一种的思想罪。这样的话呢，他才可以入位去治病救人嘛。因为你有病，因为你思想有罪，那要坦白从宽啦，交代啦，交代自己之后羞辱啦、羞耻啦，这种感觉就随之而来咯。咁样嘅话，当你放低咗自我自尊，佢嗰套嘢咪可以全面吸落嚟囉。好啦，跟住第五系咩呢？就系你如果讲嗰个嘅坦白从宽交代之后呢，就系跟住就系树立至高真理啦。即系话共产党嗰套啦，头先我讲啦。就系、是、至高真理，包括系某啲组织嘅教义啊、主义啊、意识形态，系不容争议同埋不容讨论嘅。咁而呢个思想学说就係咩呢？其他批评佢嘅都係异端邪说。咁当然大家明白啦，当你打倒昨日之我啦，否定咗自己啦，自己係一个罪人啦，咁罪人之后要重生㗎嘛，重生就由党所谓治病救人，毛泽东发表呢四个字就係证明咗佢係聪明过史太林。史太林就冇治病救人呢种諗法，殺嬌咗你，苏联佬就係咁。但是共产党不是，共产党要你一世为奴，仲惨过被人杀了，被人锯了那下，掰了那下，一下就没了。但是一世为奴，我就你看看萧军，一个东北的作家，跟萧红那个年代，许鞍华那套电影《黄金时代》里面那个男主角就是萧军，是吧？萧红离开了他，离了香港，萧军去了延安，去了延安之后，跟着被指为是这个黄实美的同党，结果一世人都唔使创作，就不断思想检讨，不断向党坦白交代，每一次都过唔到关，又要再写。呢、這个就系打倒自己之后，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用毛泽东嘅讲法叫做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啦。咁你咪会听党话，跟党走咯。所以打倒羞耻感之后，就要接受啦，接受呢个党嘅绝对真理。这种意识形态是至高无上的，只要蒙住红布你就会得到幸福。这个就是第八个 criteria 里面的第五点。第六就是什么呢？就是语言上的暴力，是用一些外面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专门术语和固定的想法、固定的语言来统一人家的思想和观念。 共产党里面很多语言都是一种战争状态的语言的，本身已经充满着暴力了。譬如斗争，我们一般来讲是负面的，但是中共用斗争这个字呢就变成一个正面的用语来的，外面的人是没办法理解的其实这样的。但是你用下用下这样语言暴力就会改变了你的思想的了其实。咁所以佢就会 create 一种佢哋自己围内明白嘅共产党人用嘅语言，我哋叫党八股啦。而呢啲党八股就已经入侵咗香港官方嘅语言里面啦。我哋见到香港政府嘅新闻稿大量充斥住就係呢啲咁嘅党八股啦。咁最后尾第七同第八系咩呢？第七就係个人服从主义啦，即係话如果你将共产党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视为科学真理，共产党的领导管治是视为一个必然绝对服从的话，这样的话他就会禁绝其他的异端异类的思想出现，顺理成章，因为我都是绝对真理了，那你还需要学其他东西做什么呢？那第八最后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决定生死了，一个人的命运的好与坏浮与沉被当做究竟最终是取决于被当做自己人呢定是敌人呢，完全取决于究竟你的思想和组织是不是一致，这个就是最后一步了。最后一步才是最关键，就是 reward。你到隧道口见到的光明是什么，就是当你自觉地你和党组织的思想一致的时候，你就获得救赎。获得救赎可能是什么？出国留学的机会啦，可能是入去一些大企业工作的机会啦，可能是在党里面的升迁啦等等这些东西啦。那就到最终就完成了一个叫做思想改造的过程。八，刚才讲的八个 criteria。八个 criteria。那收尾我记得在读书好的专栏里面我介绍过另外一本书都相当之普及的，就是这个 Philip Zimbardo 的这个叫做路西法效应。咁亦都係呢研究呢個嘅心理控制心理操控術。咁喺嗰個嘅呢、這個研究心理操控術裏面呢，亦都有提到就係嗰個嘅由上而下一種嘅嚴密嘅組織監控同埋控制術係點樣令到大家嘅思想唔敢越界唔敢行前半步咁樣。咁嗱，頭先我哋一路講嘅呢個西方研究思想改造洗腦，咁我相信呢就大家對於客觀理論嘅嘢大家自己搵書睇啦，我覺得。跟住落嚟我就講喺香港嘅實踐會係點嘅呢。 在香港来讲你抄品牌是第一间成功的，知不知道为什么？飲食飲食来讲是第一间成功的，即还是企到现在今时今日，就是叫大家食。大家食你有没有见过？大家食 在深水埗间， 深水埗间成军佬这样的嘛，是不是？大佬喂，你看喂，如果你看这个 logo 你觉得是没理由成功的，大佬啊，是不是？这个军佬呢、這個軍老頭，喂，個 logo， 你個名字，你係抄大，即係大家樂啊，大快活啊嗰啲，佢應該係抄大快活添，佢 logo 係。咁但係你抄咁耐，俾佢屹立到而家喎。嗱，佢呢啲就神奇啦，神奇就在於唔係因為佢個名喎。如果你睇個名嘅話咧，喂，你見到你喂，起碼好簡單，喂，你溝女你唔會入去食噶嘛。 你唔会睇。 喂，阿曹总，如果你想去识嗰个女仔，你话今晚我哋庆祝呢个我哋相识第100小时，跟住你个女仔问你，你带我去边度食啊？大家食啦，咁样，我以为同佢开房啊，你知唔知啊？ 好啦，第一節呢就重溫少少呢，就講過關於呢個 Robert Lifton 同埋呢個Christine Taylor 兩本書，一本就係講研究喺香港 interview 咗呢個嘅韓戰之後釋放中共釋放嘅美軍戰俘點解會出現咗呢種全面乃共嘅情況，咁就寫咗一本書就係關於呢個 Thought Reform 思想改造，第一本關於中共思想改造嘅一個心理學嘅研究。咁另外一本呢就係 Christine Taylor 呢，就係一個腦神經科啦，就係話不斷嘅重複高強度嘅一啲傳達一啲強烈嘅訊息 ,repeat 又 repeat 又咁不斷 repeat 嘅話呢，就會形成神經元裏面嘅一條特殊通道，就係叫做 program 咗啦，一種自動思想啦，出現 A 就會 A 嘅字一出現就會有 BCD 嘅諗法自動會產生啦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哋洗腦嘅兩個 dimension， 一個就係從心理角度陷入孤立啊，想得到救赎啊，然后就贬低自己等等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完全系从脑神经嘅角度出发。咁香港嘅情况系点咧？咁样，咁我自己一路观察以嚟啊，中共一路用几种方法嚟去咧，希望试图咧系将香港人洗脑。第一种系咩咧？第一方法一，由我逐个 step 逐个 step 讲啦，就参考咗 Robert Lifton 嘅呢本书嘅内容。第一个就是打击香港人的信心。这个呢就是由这个董建华落台之后许仕仁上台的时候所宣扬的一种香港被边缘化。然后跟着高铁三中三环之后呢，香港就变成一撅盲肠突了出来就接不上。那么就香港边缘化之后呢就没运行啦这样。跟着另外就是什么呢，内地好多的舆论开始鞭挞香港人啦。以前就骄傲高高在上看不起大陆人。好啦，而家见到大陆经济迅速发展啦，心理不平衡啊，心理病，心理有问题。咁呢就係对大陆人呢就采取一种嘅敌视嘅态度，实际上根本香港已经风光不再，咁就再call个数字。以前香港占成个中国嘅 GDP 系几多，而家占几多咁。喂大佬，你嘅经济大咗咁多，咁香港占嘅份额自然少啦。香港就係本身系一个成熟型嘅经济，唔可能每年都 8% 增长啩。任何先进的成熟的经济体的增长都是一点几两点几最犀利了已经是。好啦，但他就通过这种宣传由香港的官方自己踩低自己了。我刚才讲就是由曾荫权时代开始的。自我鞭挞，就是说如果我们再不同大陆融合的话，香港就没运行了这样。香港人这种的怀缅过去，沉溺在过去的成功，就睇唔到有將來啦咁樣。咁就集體令到香港人對自己失去咗信心。所以我成日都話社會運動係令到香港人重拾尊嚴，亦都係中共最唔想見到，根本唔係乜嘢嘅勾結外國勢力啊，顛覆國家政權啊，暴力革命乜都唔係，我覺得。最終就係如果你要香港人蒲白於共產黨下面嘅話，過去十幾年持續是将香港人贬低贬抑的这种思想工程是完全失效。为什么？因为正正就是2019年之后的事，令到香港人重获一种尊严自尊，是全世界都看得到的。到今日即使在国安法下面一个一个被人拘捕都好，香港人仍然是拥抱着这种尊严，这种尊严是中共比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共所给到的，我一会再解释那个机制是什么，而这个机制香港人先天上本身是抵抗的，是不接受。所以我就说第一招就是叫做打击贬低，即是很简单，你见到那些看上脑性侵案 佢哋識得觀察嗰個人究竟啊喺地鐵站等人嗰陣時佢嘅眼神啦、啊、佢嘅動作係點，係一個有自信心啊定係冇自信心嘅人啦、啊、因為係本身係好依賴型嘅人格，佢見到嗰啲依賴型嘅人格埋去問幾句嘢佢就估計得到啦，然後先至入手，然後不斷再貶低啦，喂你啲印堂發黑喎、啊、咁，即係共產黨等於指住香港所有人講咗嘛，哎、你呢班友心理變態嘅，以前就懶醒，而家撲街，撲街之餘咪發癲囉，咁樣一種心理上嘅操控術先貶低你。好啦，跟住就係咩呢，就係、是、再要求你自我貶低呀。所以你見到建制派咪鋪天蓋地，官員特別係點解我哋咁憎行政長官甚至係成個政府嘅官員呢，你應該帶頭俾香港人尊嚴，英治時代啱啱好調返轉，英國人是 empower 香港人，無論彭定康甚至再早啲1972年的麥理浩總督都是一路 empower 香港人變成一個國際公民，有社區意識，對香港要有歸屬感，要關心社會關心世界，做個公民做個市民，這個就是 empowerment 充權，幫香港人充權。但是大陸就要香港人自我貶抑，自我贬抑除了剛才所說因為今日風光不再，我們心理不平衡，香港沒有優勢沒有競爭力等等之外，沒有創意什麼都沒有，香港人坦白說用一半的 IQ 都鬥得贏你啦。香港人沒有創意的原因是因為個環境的制度的控制嘛，如果你給回自由創作的環境在這裡，香港人會沒有創意嗎？好啦，然後就到自我贬低了，帶頭說自己沒有創意，带头话自己过去怀缅过去是不啱，跟住仲要你咩？仲要你同殖民地割席啊嘛，所以佢咪不断指责香港人眷恋殖民地咯。正正就因为你唔肯自我否定啊嘛，最好就系香港人每一个人出嚟忆苦思甜，好似呢个土改嗰阵时咁，哇！清朝民国嗰阵时个地主收我哋地租几贵啊，跟住过时过节，除咗捉咗我屋企嗰两只鸡。仲要捉埋我老婆去强奸，全部都是假的其实。但是就要忆苦思甜做长戏，去贬低自己的家族的历史。我是富农，我是地主，当年我怎样欺负那些贫农，就是这样。但香港人一路都 resistant， 就是不肯做这件事。我们只是说我们身处殖民地，是想到殖民地的良政善治，而每一次讲到呢样嘢就扯火啦，就因为你唔肯自己自我羞辱啊嘛，你唔自我羞辱，即系话你唔清空你嘅思想，否定晒殖民地嘅嘢，所以佢而家点解中学嘅国安教育里边要制造殖民地嘅仇恨咯？对殖民地历史里边嘅仇恨，哦，殖民地歧视华人，夹 硬将呢啲陈年往事，亦都对今日毫无影响。我哋喺殖民地出世60年代嘅人，亦都冇晒嗰啲嘢啦，夹 硬要。植入你的脑海里面，制造这个对殖民地历史的仇恨意识，有这种仇恨意识你就矮人一截咯，你就会自我贬低咯，即是等于你是一个思想上有错误的人咯，你出身不好咯，其实即是讲完了，是不是因为你是殖民地里面的人，英国殖民地的人，你就出身不好咯，你不单止不去打倒自我，去否定自己殖民地的岁月，你还歌颂拥抱殖民地，咁於是咪要用教育制度入手囉。咁我就話佢呢個係同打擊香港人信心係同一個套路嚟嘅。所以呢兩點係二而為一嘅，我覺得係。好啦，自我貶低，自我貶抑之後公開認錯，哎，我哋喺殖民地裏面我哋冇愛國心，我哋冇可以起嚟反抗係唔啱嘅，殖民地咁樣迫害我哋，英國人正仆街，彭定康走狗賣國賊，唔係妓女千古罪人。好啦，跟住咩呢，跟住開始佢就要令到個社會裏面有啲人擔心自己被孤立，要埋堆啦。你見到啦，喔、哦、馬俊偉咁嘅蛋散藝員就港台創作總監啦。係咪李伯全一個垃圾 AO 入到去手執雞毛當令箭就特區姚文元啦。跟住其他你見到大量呢啲充斥住呢啲建制派嘅 KOL 垃圾議員去進佔官媒啦，咁你怕自己孤立，你個方法咩呢？一係你就走啦，曾志豪咁， 如果唔係你咪埋堆囉。因為你怕跟唔上嗰個大隊嘛，剛才我講佢就畫咗條線，黑白善惡，你自己揀，快啲搵隊旗啦，快啲跟隊啦咁樣。咁第四樣係咩呢？第四樣呢個呢就係、是、我覺得係比較特別啲嘅。就呢個係嚟自最近期一個美國嘅研究，就係、是、The Psychology of Coercive Persuasion， 一啲嘅強迫性推銷術。咁佢就話呢喺呢啲嘅強制性說服嘅過程裏面呢，通常都係利用緊一啲傳統嘅價值觀念喎。你以為佢用緊啲新嘅價值觀念唔係喎。傳統即係忠啊、孝啊、義啊、知恩圖報啊、感恩啊咁樣。中國嘅倫理裏面呢，我記得當年嘅即係前幕講座，我哋請咗一位好出名嘅教授楊聯星教授嚟，就係講咩呢，中國文化裏面嘅這個報寶包。咁呢就係講到一啲嘅符號互動。咁呢種嘅所謂 reciprocal， 即係呢個對等回報呢，就係、是、喺中國人嘅符號互動裏面呢，即係交往裏面係常常會用嘅一種概念嚟嘅。即係所謂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啦。咁所以中共呢第四點成日喺香港用嘅呢，就係用黨嘅恩情。嗱，呢個喺大陸呢就用都好濫㗎啦。乜嘢都係黨嘅恩情。天災河南水災咁樣，其實根本就係自己嘅水利失收。但係實際上最終就解放軍出嚟救災，就係黨嘅恩情啦。所以點解要多難興邦呢，就係每一次喺災難裏面都要 sell 黨嘅恩情。咁你作為一個國民，你就要感恩喎。你仲批評黨即係話就即係食飯砸鍋㗎喇，呢啲叫做是吗，在哪里吃就不可以在哪里屙的。所以你不懂感恩咯。指控香港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对共产党不感恩咯。香港人啊，是吗，包括林郑口中就是说、啊、党对我们这么好，这么大恩情。就将一些的无平时正常交往政府对人民的行为，就将它转化成为呢一种中国文化里面的所谓知恩图报了，感恩了。我最記得90年代初當時有一場嘅市政局選舉係好轟動嘅，就係、是、司徒華對葉石恩。葉石恩本來就喺殖民地裏面一個為民請命嘅一個鬥士，但係去到民主派崛起之後呢，佢就慢慢變成係一個左派街坊支持嘅一個偶像，就黐咗埋去呢個老左嗰度。咁嗰次選舉裏面司徒華打敗咗佢。咁但係呢，我最記得係咩呢，就係、是、有一班老左出嚟幫葉石恩做文宣嘅，就係、是、大鬧香港人，就係、是、咩呢，唔識感恩。當年60年代呢、這個葉石恩為香港人做咁多嘢，大家今日出嚟點解唔識知恩圖報。嗱，呢個就係完全共產黨嗰套嘅思維啦。佢每一樣做嘅嘢，其實佢都係預咗將來對你進行情緒勒索嘅，其實。所以一帶一路國家也好，乜嘢都好，到時都係好多人話善事做完之後就唔會攞出嚟講嘅。而攞出嚟做勒索嗰啲係更撲街。攞出嚟講已經係核突㗎啦，已經係。攞出嚟情緒勒索，喂，當時我有恩於你㗎喎，其實佢有本帳簿記咗喺度嘅。係咪，我送咗50萬嘅口罩俾你喎，我送咗幾多件 PPE 俾你喎，全部記住晒。所以你以為他對香港所有的這些所謂優惠，其實根本什麼 CIPA 那些東西，大家知道根本就是大門開小門不開，什麼專業人士北上這個執業啊，這些全部都是得個港字，只是講話這個粵語電影先在這個廣東省免檢上映已經做不到啦，是嗎，但他就吹了，是令到大陸人相信香港在97之後是收了很多共產黨的恩情，又打大鱷，擊退亞洲金融風暴，沙士嗰陣時又點樣幫香港對付呢個成功抗疫，全部都係假嘅，其實。疫症係源於大陸，係源於大陸一個教授嚟香港求醫，結果香港犧牲咗299條人命，亦都包括呢個謝婉文醫生。香港打大鱷其實係靠香港自己嘅力量、錢，亞洲金融風暴裏面中國何來有力量幫香港啊，坦白講。講緊1997年啊，嗰陣時係 係咪？但佢就要不斷要令到人哋相信改寫歷史啦。而家唔單止大陸人要相信佢黨國恩重如山對香港，亦都要令香港而家嚟緊嘅小學生、幼稚園學生相信啦。咁點樣可以令到佢哋相信呢？所以 that's why 點解馬俊偉入咗香港電台之後，立即推出一個節目叫做《溫故知新》。大家聽落好似喂咁老土㗎，喂我小學嗰年代嘅溫故知新校際常識問答比賽，點解而家又再出返嚟呢？呢種就係軟性地將一種官方意識形態，唔係課程，係用比賽傳媒問答比賽嘅形式去滲透，去全面滲透所有小學，從娃娃找起。這個就叫做紅色基因，紅色江山了。所以大家慢慢可以釐清這個來龍去脈了。為什麼只要不是只是動走這個鄧小華，不是動走那些的不聽話鏗鏘閘啊、以事論事啊，將香港屬於公民社會的節目作為一個公共廣播機構應該有的這些公民社會的節目全部剷除，取而代之就是一種老土的問答比賽，所謂的我不知道文教節目，跟著馬俊偉拿出來是什麼，那張單當然就是後面中聯辦給他的啦，什麼節目找了主持人添啦，是不是裡面出的那些題目會不會問六四啊？我想問會不會問2019反送中？當然不會啦，就是黨國教育咯，中華文化咯，就是這些東西啦。咁所以我就話，當佢你否定咗自己之後，中共係先要你否定自己。頭先我哋講過8個 X criteria of thought reform， 就係講緊呢8個 criteria。第一樣係先喺一個孤立隔絕嘅資訊不自由嘅環境否定自己嘛。所以佢一定係要喺香港裏面去嚴控呢個媒體。點解陳鐵彪 now是連鄭麗京、羅智輝這些 Now 新聞台的開國功臣都要逼走。鄭麗京這一代其實就是我們這一代人咯。現在四字頭、五字頭就是講在六七十年代香港出世的人，這一代人的 resistance 是最大，林文忠51歲，盧峰跟我差不多大。是不是本來之前那些已經逼走了的，全部換了他們自己人上去執掌南華早報啊、信報啊那些的新城電台啊那些的了，已經是。但現在不得，直情是要什麼？是要擺他自己人入去開條紅色通道宣揚紅色基因嘛。如果不是，港台怎會同一時間播這個軍旅劇呢？這個亦都是洗腦工程的一部分。這些的軍旅劇表面好像很易入口，找那些的年輕偶像來做。但實際上後面的意識形態仍然就是那種先軍政治，其實就是為國家犧牲，是這些什麼東西而已嘛。所以我就說，如果我們對於這種洗腦的方式是沒有什麼特別的這種預防啊，或者沒有免疫能力啊，我們要打 vaccine 現在真的。不過 vaccine 就不是武漢肺炎，而是洗腦的 vaccine。咁你話喂有乜嘢講完咁多洗腦嚟緊，我知啦，係咪進課程啦，入課室啦，國安教育、歷史教育、公民教育，呢個公社科全部都係洗腦課程啦，包括香港電台溫故知新全部都係洗腦節目啦，咁我哋點樣應對呢？咁樣如果有得選擇，盡量切斷，唔好接觸呢啲洗腦節目。港台已經唔係香港電台嚟㗎啦，大家唔需要可惜，最好佢收視 0.006，收視越低我們越成功，一定要定一個指標出來，是香港電台的收視率作為我們香港人自己的一種 resistance， 以香港電台收視率如果同收視率比之前不跌反升，即是證明香港人抵Q死啦。如果做完曬咁多嘢係衰過 CCTV 你都繼續睇嘅，你咪抵死呀？你咪想睇馬俊偉呀？所以我就話香港電台嘅收視率係一個指標。第二就喺教育系統裏面，喺一個環境課室孤立裏面，你係好難去避免受到呢啲影響㗎。 包括同侪 peer 嘅影响。係咪大家唔想被孤立，个个喺升旗礼里面都喺度敬礼严肃，你唔可能唔敬礼。个个穿着八路军嘅衫嗰陣时候，你唔可以话我唔想穿。係咪因为你会被孤立被排挤开始。但係父母係有责任去帮个細路打 vaccine 嘅，其实。就係、是、要同佢哋俾佢哋有更加多嘅资讯嘅来源，知道其他嘅消息新聞，唔可以俾佢哋喺學校裏面接受一种嘅睇法。因为思想自由係建基于资讯自由。所以做父母係有责任令到个仔女係一个资讯自由嘅环境，學校已经冇㗎啦，我觉得。但屋企仍然可以，直至到网禁为止。是不是直至到我們這些節目大家沒辦法要用 VPN 翻牆為止，這樣的話當時香港就玩完了，已經去到攬炒第十色的了其實。那所以我覺得見步行步的意思就是仍然繼續堅持堅守我們相信的資訊自由思想自由，這個是抵抗洗腦的最用最大的方法，亦都是最好的方法。我們有責任不是只是催逼他去考试而已。当然你说仔女可以在外国升学，在一个自由的环境底下离开这种已经是有重金属污染的土壤，那就最好啦，当然是。但很多人没办法离开，因为钱啊，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啊，因为父母的工作啊等等。那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不要那么懒惰将个责任推给学校。现在好的老师已经走，一间学校有十几个老师走，五六个走是很平常。第二，出現大量學額過剩，現在香港政府不敢公布中學的學額過剩，會有大量的講普通話的學生過來填補入讀這些香港的學校，將來課室裡面講普通話就是主流，你的細路如果敢出頭去反對就會被孤立。但在這樣的情況下，你要保存住他們的一點的思想自由的力量，思維的力量，思考的力量，不可以做一个奴才依赖型的人格。因为当你入什么都感恩党国的话，这个不是纯粹是反不反共那么简单，而是你会渐渐变成一种依赖型的人格，没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刚才我讲话神经元的快速通道形成了之后，它就会令到你 program 了你的脑，就令到你没有了一种自我独立思考的能力嘛。这个才是洗脑最大的后遗症。所以越柒嗰啲人越红就越柒，越柒就变成系社会里边嘅一啲庸才。于是佢又转型，通过政治表忠嚟去揾到条捷径，入去香港电台做创作总监咯。如果佢系叻嘅人，周润发好，刘德华好，唱歌唱到张学友、伊凡黎明啊，你睇下黎明使唔使做呢啲咁嘅嘢咧？系唔需要噶。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事业，成功的事业嘛。越是庸才的人就越用这些方法去做咯。于是香港慢慢变成一个 keeper 控制的一个城市。keeper 即是那些卖老番的导游，卖白粉的导游。后面另有其人去营运那个粉档的。那个只不过差佬来那时候去顶罪的，负责去拉的，就是 keeper。你见到那个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那個第三基層組別那些名單，你不覺得反智嗎？那404ERA 組織你不覺得反智嗎？你不覺得可恥嗎？是不是他就要逼你用最核突的方式告訴你，這個叫完善選舉，跟著講一次不講，跟著講十次，你試試在課堂上面你不講，你就 being punished， 就會被懲罰那個。所以這個是一個無間地獄來的。但是你要鼓励自己的下一代，就算没办法公开反抗都好，仍然是保持着对自己有自信心的人，不要凡事感恩，不要做一个依赖型人格的人，有独立思考，有自己看法，有广阔的视野 Tunnel Vision， 隧道里面就是令到你孤立，只是看到前面嘛。但是你 what if 就是说我怎样不要进入一个隧道环境呢？如果我的世界是很阔的，我看的视野是很阔的，我就不进入你的隧道环境咯。我不进入隧道环境的时候，即使你 provide 到个光明出口的时候，对我来说那个不是光明出口来的， 我仲有其他嘅地方可以行嘅噃。嗱，呢个就系要家长自己有一种咁样嘅谂法，咁样嘅信心，唔需要规限到只系得一条隧道，一定要进入呢条黑暗嘅隧道，一定要跟住个党先至可以揾到光明。香港人之所以令到共产党恨得牙痒痒，二十几三十年嚟话人心唔回归，正正就系香港本身先天上有呢种 resistance 嘅能力喺度。点解呢？因为我哋喺香港土生土长呢一代，我哋冇受过党化教育嘅思想灌输，系我哋学校都容许我哋自己去探索我哋自己嘅世界。读书唔得都好，仲可以去揾到其他嘅出路。仲可以有自己冇网管嘅一个情况下面去諗好多古灵精怪嘅嘢。呢个就係香港人嘅性格嚟嘅。就係呢个家有喜事里面呢、这个周星驰俾个鸡蛋掟咗个脑笋未生埋之后所出现嘅病症就係咁啦。冇大冇细间歇性癫狂症。你睇港产片咪就係咁。是吗？从来我哋都唔系话感恩党啊，感谢国家啊，开口埋口就系呢啲乜党八股啊、辱骂啊、情感表达啊，细细个已经上去交心啊，向党交心啊，呢套嘢全部会落嚟㗎啦，话俾大家听。你见到嗰啲八路军嘅幼稚园学生你唔震惊？佢仲觉得好有型添啊，嗰班友。是吗？所以我就话如果做父母嘅俾多啲童书，英文嘅童书，个世界系阔好多嘅。邝荣孙一路咁多年写童书就系咁嘅原因，就希望介绍多啲有西方核心价值嘅童书作品。大家唔记得咗佢写过啲咩童书，你打邝荣孙小企鹅就 Google search 就 search 得到。不过唔知道，因为苹果日报 archive 嚟嘅，而家已经可能冇咗。我哋会慢慢将佢再 post 翻出嚟。由娃娃找起我哋自己，由自己嘅娃娃找起，唔好唔係嘅话个党就将佢找咗去㗎啦，其实已经係。咁所以只要有反洗脑呢个 sense， 再加埋香港人一路以嚟嗰种冇大冇细嗰种鍾意嬉戏弱嘲讽搞笑等等呢啲嘢，係令到我哋先天上係已经有一种自然嘅抗体嘅，其实。只要你提升到去一个嘅意识嘅层面，知道香港电台、学校等等呢啲咁嘅嘢嚟緊㗎喇，溫故知新问答比赛、学校里面嘅公民教育、国安教育、呢个社公社科教育，全部都系嗰啲嘢㗎喇。咁嘅话食饭就唔好怪睇电视，同个細路倾下偈，了解下佢喺课堂上面学嗰啲乜嘢。有好多嘢你系唔讲你系唔会知嘅，其实。嗰种系潜移默化，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那传媒有什么角色呢？将它揭露写出来。Name and shame。无论是几叻的名校，是吗？那些名校小学在课室装 camera， 是不话给啲家长听。这些是不是名校啊？是不配做名校啦，是吗？如果放暑假只是回大湾区交流的，做什么名校啊？就算现在今日马俊伟温故知新问答比赛俾你赢到冠军，即系代表你系红色学校啊，唔系代表你系名校啊，调翻转。只要摆得正个座标嘅话，我唔觉得喺呢一代系咁容易完成得到。不过佢系会长期持续地进行嘅一个工作嚟嘅，然后不断通过软硬兼施，一边就系暴力、国安法、拘捕、滥捕、起诉、羁留等等，去恐吓到个社会唔敢提出异议嘅声音。第二就系远系咩呢？就系提供一个光明嘅出口俾大家啦。只要行呢条路，顺住呢条路行，就可以揾到好嘅学校，升读到好嘅大学，或者将来一片光明喺大湾区发展，可以做官，几垃圾都可以做正座，可以做副局长。做垃圾嘅越垃圾可以越做局长，佢咪提供一个正面嘅诱因俾大家囉。最终就係希望咩呢？大家彻底放弃 否定自我，否定香港的过去，由2020年开始重新书写香港新一页的历史。啊，宝龙讲咗㗎啦，其实已经系。好啦，今集关于呢个 brainwash 嘅就到此为止啦。呢、這个洗脑术其实仲有好多值得一路去讨论落去嘅。咁有机会就会再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最后咩喺节目结束之前呢就都想讲一讲呢，就係因为而家呢就大家知道香港嘅环境係越嚟越恶劣。咁呢就Anthony 呢都离开咗香港。咁我哋希望呢就係盡量呢承载个 operation 呢，就係主持人喺全世界都好呢，我哋都可以做到节目嘅。咁我自己就身在温哥华啦。咁曹总就喺呢个英国啦，咁咁前啲可能呢亦都会有其他嘅主持人唔喺香港㗎啦。咁但係就我自己希望盡量將城寨其他節目呢就慢慢 be water 將城寨。咁所以你見到我哋譬如以前嘅解圍啊，或者係呢個嘅同Daniel 啊陳劍青佢哋合作嘅關於香港嘅呢個政策研究啊，或者係舒淇嘅講呢個嘅粵語長片啊等等，啲節目逐步逐步就結束，咁亦都冇再填補新嘅節目。咁個原因係咩呢，就係、是、我唔希望喺香港嘅主持人俾海外我哋呢啲主持人嘅言論，因為 under 同一個網台嘛，就受影響到佢哋嘅其實。我係擔心佢哋喺香港嘅主持人嘅人身安全。咁所以我哋就城寨只會留低一啲節目就係我主持嘅。咁因為我自己唔喺香港，咁亦都係其他主持人會係離開，或者是沒有一個即是有我參與的節目，那大家有個共識下面那去即是去運作。那所以呢就這個湛國陽的彌敦道證交所呢，那就在這個禮拜之後呢，那都會就不在城寨的頻道裡面呢就是播放的了。那之後究竟湛譬如他可以繼續放 YouTube 啦，那樣即是繼續去做呢個節目啦，佢自己 keep 住，咁只不過換咗一個播放嘅平台嘅啫。咁我哋亦都可以同大家宣傳啦，就係點樣去返邊度去睇，咁就等暫時決定啦咁樣。咁因為我哋就呢個禮拜都商量過嗰個安排係點樣咁樣。咁所以就喺呢度同大家交代一聲。咁亦都係喺一個大時代下面冇辦法作出嘅一個嘅決定，我哋認識咗好多年，當年喺商台，阿湛就係我光明頂同埋讀書好嘅打書釘嘅監製嚟嘅，咁就好唏噓啦。其實我覺得，但係亦都係為咗要令到大家喺一個安全嘅環境去暢所欲言咧，我覺得要做啲準備功夫啦，真係要即係防風準備。咁好多人已經甚至係轉換咗討論嘅內容啦，如果香港嘅主持人，咁大家都理解其實，因為嗰個周圍都係紅海呀其實。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即係話彌敦道證交所嘅節目呢，就之後呢喺今個禮拜之後呢就唔會再喺城寨嘅頻道出現啦。咁我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阿湛國陽，亦都睇下佢可以就算是一個獨立的自己的一個頻道又得，因為現在知道即節目其實擺不同的 platform， 其實這個不是一些很複雜的東西，其實可能大家只不過過去習慣了在這個城寨的頻道裡面看阿湛的節目，樣將來可能就請而欲步了。好了，今集時間差不多，星期五同昌昌繼續跟大家見面，拜拜。